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·罗德里格斯·巴里拉9月9号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反对美国对朝鲜的制裁施压骚动。他说，美国的奥巴马就朝鲜进行核弹头试爆一事称要采取追加制裁措施，但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妥当的论据，并主张制裁必须解除。